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数字手势。中国的数字手势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中国人数数的时候，手就是字。我的朋友张姿帮我拍了下面的一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我告诉你中国人怎么用手指数数。对了，首先要弄清楚每根手指的名字。从最粗的手指开始，五根手指分别叫做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小拇指也叫小指。一，握拳竖起食指就是一。二，在一的基础上再竖起中指就是二。三，可以在二的基础上再竖起无名指，也可以像表示 OK 的手势那样，大拇指压住食指，竖起另外三根手指。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做起来比较容易。四，大拇指压在手掌心，竖起其他四根手指。五，竖起所有手指就是五，简单吧。六，做一个打电话的手势，握拳后伸出大拇指和小指。七，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在说悄悄话，这就是七。八，握拳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这个手势就像一把枪，我觉得它有点像颠倒的汉字八。九，握拳伸出食指然后弯曲180度，我觉得九的手势应该是阿拉伯数字九颠倒后的样子。十，握拳就是十，所以一只手握拳，另外一只手表示一个数字，两只手一起就可以表示20、30、40直到90。另外一种表示十的手势是两只手的食指交叉，这就是汉字十。我觉得这比第一种手势更加准确。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